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 嗯，今天小龙是以这个嘉宾主持的身份跟我一起坐在这个直播间。 哎，特别荣幸。 嗯，那么首先上来要说一下，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哎，可以看，怎么回事呢？嗯， 大家通过这个关注我们九八二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了。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哎，大家想看到这个声音好听的女主播好不好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嗯，上次其实这个如果一直在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是见过小龙的。 嗯， 然后还有小伙伴在这个就是小龙做嘉宾的第二天早上说小龙不错啊，要把小龙固定下来。 哎， 你对于固定下来这件事情怎么看？ 对，这个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好，那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九八二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不知道现在这个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都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的话，给我们刷一个六六六吧，刷一个六六六， 来一波六啊。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新鲜的一些资讯，而且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星期五。 哎，终于到周五了， 终于到周五了，明天和后天就可以休息了。嗯，那么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一些呢，也是比较这个轻松的一些资讯。首先来说的呢是，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活力九八二开播的当天，就是六月二十六号那天，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已经举办了七届的戏剧节，那么它的第八届在北京开幕了，叫南锣鼓巷戏剧节的第八届。在北京开幕，而且据说今年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是史上最长的一届。 为什么长？是时间长还是距离？ 距离就是时间长而已。对，就从六月二十六号估计要一直持续到2018年的1月份。 夸不夸张？ 哎呦，就时间很长。 对，然后哎，我不知道小龙就是对话剧有没有一些这个研究或者爱好。 哎，我就知道这个中国其实办戏剧节这个这几年特别多、 嗯、 然后大概从这个2013年的时候、 嗯、 这个在乌镇办了第一次这个国际的戏剧节之后、嗯、大家发现这个戏剧节是个挺好玩的事儿。 对， 然后这个今天拿到这个话题之后稍微看了一下，然后2017年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戏剧节在北京都上演，什么柏林戏剧节在中国、 嗯、 然后包括什么天津大剧院的这个曹禺戏剧节，然后开心麻花的戏剧节，然后 开心麻花都有戏剧节了 啊、好像有一个什么第一季的什么什么戏剧节，然后包括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这个刚才这个王爽也介绍了，大概已经有7年了、 嗯、 啊。 嗯，那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其实我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其实南锣鼓巷戏剧节是一个、嗯、就是比较平民化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节、 哎、 不知道我这样说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的这个主办方会不会同意、哎、就是他会吸纳很多民间的作品， 是 还有很多这个应该说是非专业的这种演职人员组成的这种剧团，那么他们排的话剧来上映、 啊、 同时在这里也做一个预告吧，就是在今天的8:30到9:30这个时段，我们也会有一位话剧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他今年呢、 哎、 也会带着他的2部作品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 哎呦，这挺累的、 啊、挺累的、 哎、 不过演话剧确实是一件比较累的事情哈。 是 嗯，说到这个戏剧节其实很多的这个戏剧苗子都是从大学里边，对不对、 哎、 从大学剧社里边， 对， 就是开始萌芽的， 是这个一上大学对吧，这个经历完考试，正好最近高考完对吧、 嗯、 然后开始上了大学之后，孩子们就开始放飞自我对吧，这个奔放起来，所以就是该有自己的天赋爱好的就开始在大学里面追求这些、 嗯、 然后所以我相信就不只是说这个清华北大这种这个中国最好的学府，然后包括其实所有的大学里面都会出现话剧这样一个兴趣社团、 嗯、 然后大家都会在里面这个自己先是演一演成熟的剧目，然后就开始自己有点小心思拍一拍新的剧， 自己编剧，自己导演， 哎，自己演， 嗯，自己演。小龙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清华的戏剧社？ 哎，我去这个面过试啊，这个 然后被淘汰了， 对，然后这个特别遗憾，大家觉得这个素质不行， 素质不行， 对，就是、这个、 他们要什么样素质的人， 形象气质不够佳，对吧？ 哦，真的， 嗯， 哦，清华招人都已经这么严苛了， 是这个，主要是因为清华有一个核心问题， 嗯， 是男生比较多。所以呢想去话剧社呢，这个和女话剧员一起演剧的这个机会比较难得， 嗯， 然后你像我们这个1:7的这个男女比例， 嗯， 那这个男生就比较难， 男生的竞争，男演员的竞争特别的激烈、 哎、非常的激烈，对、 嗯、这个其实这个北大清华吧都是我觉得是中国年轻就是新一代戏剧的这个算是摇篮吗？我感觉是， 嗯，就是、 当然，中央戏剧学院这种专业院校可能会输送更多的人才，但是北大清华剧社的这些小伙伴们，据我所知，还有浙江大学的黑白剧社， 啊， 也都是就是非常牛的剧社。每年的大学生戏剧节，他们都会带来，就我觉得就是堪比这些专业剧团的作品。 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专业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是吗？ 对，因为像浙大的这个黑白剧社，它也有这个非常有渊源了，很多很多。 是， 而且在学校里的公演也受到这个大学生们的就是追捧 是吧？ 对，虽然他们这个票价非常的便宜，据我所知，就是可能前几年还是1块钱， 哟，还收门票呢？ 对，哎，清华剧社演话剧不收门票吗？ 哎，我们一般是学生的话剧就不太收， 嗯、 然后但大家要抢票，就是他会有一个 发票 的这样一个流程，让大家就抢不到， 所以要排队， 要排队， 嗯， 然后要托关系，然后找这个熟悉的小伙伴，请着在食堂吃一顿麻辣香锅，然后才能蹭到一张票， 是吗？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个大学里的戏剧社哈，就是。确实是这个学校里，我认为是一个学校里所有剧社里，就是 支柱的这种， 不最不按套路出牌，或者说就是最初那种古灵精怪的地方， 特别活泛的一个。 对，然后我就是一直从本科到研究生都在混剧社。 哎，这就是这个属于形象气质佳，然后这个被接收入团的这种。 两个主持人不能互捧。 哎， 然后我是觉得在剧社里的这些小伙伴吧， 嗯， 就是性格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奔放的。 哎，对，就是这个，我们当时虽然我没有参加话剧社，但是这个我们有这个系里面的学生节，学生节呢核心的这个剧目还是话剧， 嗯，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参与了一下这个部分，然后被这个清华大学的话剧团呢培训了一下， 嗯， 第一个环节就叫天性释放，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怎么解放法？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总的来说，指导原则就是告诉大家奔放一点，然后再奔放一点，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站在学校的这个大广场前面，冲着这个川流不息的同学和这个骑车买菜的大爷大妈，对吧，这个高喊一些口号或者念闻一多先生的诗，因为这个包括这个到这个曹禺先生的雕像，哎，这个前面，然后去， 你们好正啊。 哎，对，就是这个 要朗诵诗歌，而且是在这些先贤的面前。 哎，对，先是干这件事儿，这个庄重的氛围里面干庄重的事儿，然后就跑到这个学校主干道边上，蹲在这个银杏树下面，然后即兴表演，然后这个指导员就会给我们出命题，比如说请念一个忧伤的马桶。 忧伤的马桶，你能即兴表演一下吗？ 哎，就是这个一假装自己是一个马桶，对不对？不好意思， 就必须还得表演成一个马 桶 的形态， 打开，然后展示出一种忧伤的状态。 实在是太形象了，我觉得能出出这个题的这个清华老师也是一朵奇葩呀。 哎，对，还有什么刚从树上掉落生无可恋的桃子，就之类的， 他这些比喻都好，这个好细腻啊，好细腻。 对， 为什么？那你说刚从这个树上掉落的桃子和刚从树上掉落的苹果在表演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嗯，这个区别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但比如说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桃子和刚从树上掉下来的鸡蛋，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了。 和刚从树上掉下来的猴子， 对， 嗯，猴子应该是婆也不太会掉下来的哈。 是。 我们再说回今年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那么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呢，也是应该说他们每年都会征集很多的作品，然后今年也是又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又征集到了，像在文学剧场单元已经征集到了122部作品。那么这些作品里呢，就有很多都是这个非专业人士来创作的。我不知道小龙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在这个戏剧这个领域，尤其是在可能中国的戏剧圈，其实好的剧本还是非常缺乏的。 是，这个可以想见，就跟电影的好剧本少是一样的嘛，就是说话剧可能对这个东西的要求更高，它不仅包含了情节，还包含了整个的对白， 对， 然后所有的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能出现这么多新的非专业的创作的剧本，里面一定有很多这个好的星星之火，是吧？ 对，星星之火就是这个非专业人士的创作，然后被戏剧节选中了。如果一旦被选中，那么戏剧节呢可能会分这么几种方式来处理它，就是假如说这个剧本的创作不是特别的成熟，那它可能会举办一个现在我们在北京经常会见到的叫剧本朗读会。就是说，我不是把这个每一个角色都100%的呈现出来，而是说我找这样一些专业或者非专业的演员，先来声情并茂的把这个剧本读出来 啊， 对，就是读其实也是一种呈现，然后来让大家就是比如说一些专业的人士坐在下面的或者一些非专业的观众来看一看，说这个剧本这个故事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成熟的话剧。 也就是说先不把这个表演的这些环节包括什么舞台布景啊这些都不考虑，只考虑这个剧本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大家把情节和对白通过这个方式去表现出来。 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跟电影是一样，就并不是所有被创作出来的剧本都有幸 最后 最终变成一部话剧 完整的这个作品是吧？ 对对对。那么这个朗读呢，其实也是给这些怎么说呢，这些刚刚被创作出来的这些剧本一个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 啊、 那同时呢可能如果它展现的好的话、 嗯、 可能这个班子就慢慢的组起来了，就会有导演看中、 啊、 就会有演员看中，甚至有制作人说哎，这个本子我觉得很有潜力， 是这跟创业的这个路演是有点像的是吧、嗯、就是反复的把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把自己的优点 对对对 然后闪光点都拿出来。 嗯， 哎，刚才王爽说这个戏剧节是一个特别平民的戏剧节， 嗯， 然后就让我想起来，就说这个法国这个普罗旺斯有一个戏剧节叫这个 Avignon 戏剧节， 英文单词吗？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 是一个 地名， 地名。然后它那个也是一个特别平民的戏剧节，它分大概两个部分，一个叫 in，一个叫 off。然后 in 就是说由法国官方出钱请这个世界顶级的剧团过来表演、 嗯、 然后 off 的部分就是每年这个大家这个跟这个狂欢节一样， 嗯， 就是所有的这种民间的然后这个非专业的甚至是专业的但是没有被选中的剧团、 嗯、 都可以来，然后他的就是表演就在城市 的，就有一种官方认定和民间草台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这个民间草台就会在这个经常在大街上就扫出块地来，然后 扫出块地， 然后哥几个就开始上 喝点水、 哎、对对，这个扫扫土对吧、 嗯、 然后这个喊个一二三四五，然后这个对，然后 埋一点土， 哎， 数个一二三四五， 嗯， 然后他这个戏剧节，我听起来好像不是说会有很多在法国举行的电影节那么多明星的，对吗？ 但其实就是这个戏剧节1946年就开始成立了，是由一个当时的话剧的法国导演开始兴起的，然后1966年加入了这个民间单元， 嗯、 最早就是只有邀请制， 嗯、 然后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可能欧洲地区在话剧这个环节里面，如果能够在 in 这个环节被官方邀请的话，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荣誉。 嗯， 然后这个听说中国很多剧团都会去参加那个 off 的环节， 哦、 就是这个在大街上扫块地。然后 我觉得也很有趣、啊， 哎，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其实话剧就是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自嗨。 哎，对，它其实就是、嗯、一种很自然的形态，就在民间，然后就在大街上给大家演一下。 嗯、 然后这个风格其实好像在欧洲是特别常见的，就是说中国可能更喜欢一个特别庄重的氛围，有一个、 嗯、 封闭的环境去表演这个东西。 嗯、 你像就是维也纳的这个跨年音乐会，我们大家都知道金色大厅有正常的跨年音乐会，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维也纳的大街上， 嗯， 它的这个古城区里面，城市里面也会部署大概可能将近10个舞台，有不同的音乐风格， 就是同时吗？ 同时， 也是在跨年的时候， 也是在跨年的时候， 哇，这个还真的不知道。 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走上街头，然后拎瓶酒，然后这个站在一个舞台前面，然后大家就听一会儿，然后觉得不感兴趣呢，就会挪到下一个舞台，然后音乐风格非 常不一样。哇，维也纳的这个音乐的气氛实在是太 好 了， 哎、 好 就跟在街上搭个草台一样， 嗯、 然后大家就在上面表演，然后跨年最后开张的时候，所有没有买到这个金色大厅这个演出票的人，就会走到那个主舞台、 嗯，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然后从前面往后传香槟，然后就会发小杯子，你就会给自己倒一杯，然后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新年。 听起来实在是太嗨了、嗯，而且感觉就像是这个专业的竞技体育和这个全民健身的区别，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音乐的乐趣， 都会参与其中。 因为金色大厅的票肯定是一票难求的， 哎，大概要一年前就要预定才能订到、嗯 哦，是吧？嗯，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已经这个上线了。向日葵问说今天谈什么话题？今天的话题呢会跟话剧有关，然后在8:30到9:30这个时段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就是今年会参加这个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的这个话剧女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因为她是一个跨界的演员， 是，所以她本职工作其实并不是一个话剧演员， 她本职工作是一个央企员工， 哎， 昨天我们讨论了一下她工作的事情，我说你究竟是什么岗位呢， 是， 她说我也搞不清什么岗位，你就说央企员工就好， 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对， 嗯嗯， 然后复合型人才，然后也是一个跨界的人才， 对，跨界的人才。刚小龙讲到的这种 in 和 off 的这个感觉，我觉得， 嗯嗯， 我觉得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 也有 这个意味，对，只是它可能在概念上就是，就是区分的没有那么的清晰， 是， 嗯， 但是它还是要把这个戏剧走向民间，然后让大家都能更快的接受这种。 这种感觉。 对，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其实话剧并不是一个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够参与的， 是是是， 这样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随风说跨界很不简单啊，好啊，那你等到8:30的时候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女演员，她是如何跨界的？ 对，然后 看到现在这个小伙伴们陆续都醒了，嗯。 对，感谢向日葵先生啊，这个啊或者小姐、谢谢你夸我们啊。 对啊，就是粉丝其实看这个就是跟我们互动的小伙伴，如果只是看你们的名字的话，不一定能猜出你们的性别。 哎，真的，所以就大家多聊聊天、对吧，说一说，我们就统 称为小伙伴好了。 对对对，小朋友、 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呢，是今年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我们刚刚提到的北大和清华的剧社、那么他们也是有这个重磅的作品来参赛、那么我也看到网上有这个文章专门是来介绍今年清华剧社和北大剧社的这两部作品， 嗯， 很出乎我的意料啊。 哎， 就我觉得清华剧社和北大剧社应该是特别先锋的， 就是有一种这个试验性话剧的这种风格，是吗？ 对啊，他应该就是搞一些就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东西 啊， 然后就是特别无厘头，特别的不按套路出牌，或者说、代表了一种非常年轻的这种理念。但是今年北大和清华剧社带来的一部戏叫《五号桥墩》， 哎，讲述桥梁工程师楚乔的人生故事。 然后清华大学带来的是叫《华夏杯》， 哎，讲述前任丞相华夏的历史剧。 对，就为什么这个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现在如此传统，请回答。 这个一，我们这个本身清华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校 啊、真的吗？ 真的，这个我们一入学就是给自己的定位和口号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这个所有体育活动，然后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哦、对， 这个听过听过。 对，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条。所以就是说讲一个这个故事，我觉得肯定也有自己的意味吧。但是我猜测可能就是说，它虽然可能故事情节简述来看，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故事，但是也许这种先锋性就体现在里面，可能对于一些社会现象，一些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的一些比较尖锐的表现，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态度，那态度包装在任何一个故事里面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小龙的理解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对的，而且确实是有一个词叫以史为鉴嘛， 哎， 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就是演绎一些过去的历史的故事，真的能让我们对今天的一些生活有很多的启发，也许是这样的。 对，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清华北大或者是浙大的剧社一些这个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作品。 哎，所以就在你的理解里面，先锋这个话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那种就是这个满场这个 就是各种搞一些这个大家想不到呗，然后就是实验性。陌上花发说从高晓松身上看不出来，应该说看不出来这种很正很红的这种感觉，对吗？ 就这个高晓松他可能这个对吧，这个高老师 高晓松说他从小到大都是一朵奇葩。 哎，是，但这个人家也是根正苗红的一个这个 奇葩 啊，对，奇葩。当年就是想着在情人坡上弹弹吉他，这个调调姑娘，对吧？ 陌上花发说在南锣的蓬蒿剧场，看来陌上花发也是一个热爱戏剧的小伙伴。确实是今年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呢，它的一个主会场就是在这个南锣鼓巷的蓬蒿剧场。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南锣鼓巷里有中央戏剧学院， 是 啊，这应该是一个戏剧的氛围非常非常浓厚的地方。这个蓬蒿剧场呢，也是通过改造一个胡同里的一个老的京味建筑，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不瞒大家说，其实我在里面演出过呢。 哎， 就我也是一个这个跨界 的人， 跨界主播。对，然后这个蓬蒿剧场呢，其实也是就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吧。 是， 它也因为就是比如说这种危房改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些需求，然后它也在努力的抗争，就是保留下这一片地方， 就是传统的京味建筑以为基础的一个话剧剧场。 对，这个剧场非常小，我觉得大概就能坐100个人能坐下吗？ 这个王老师去演过，我去看过 啊。是吗？就真的很小很小的一个剧场，但是它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哟，陌上花发说这个厂长是个牙医啊，据说狂爱戏剧，说的是这个蓬蒿剧场是吧？ 对对对，蓬蒿剧场的这个能叫厂长吗？ 馆主。 对，茼蒿剧场的馆主是王牙医，姓王。 哦， 嗯，这个牙医呢，就是我来说说王老师的故事吧。 哎， 王老师呢，在北京也开了好几个牙医诊所，大家知道，就是牙医诊所还是 挺赚钱的， 对，蛮能盈利的。 对， 但是王老师就因为热爱戏剧，然后他把自己从就是当牙医和开诊所这块赚到的钱全部都投入了这个茼蒿剧场的建设，以及每年他会邀请很多国外的这个剧团来北京演出。 哦， 嗯，就今年南锣鼓巷的戏剧节的这个开幕大戏叫爱的开端。对，去年有一部也是这个法国导演叫爱的落幕。那去年这部戏呢是在茼蒿进行了选角，排练还有演出，那也是这个王牙医王馆长他邀请来的。对， 所以就是自己为这个特别喜欢戏剧，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贡献，是吗？ 对对对，陌上花发哇，非常了解这个茼蒿剧场的事儿嘛，说狂爱戏剧。王老师确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戏剧的死忠粉，每次大家演完话剧之后会有一个演后谈，你知道吗？ 哦，就是演完之后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这个。 对，就是演员最讨厌的一个环节。 啊，就是今儿 我觉得 演的， 对，就演得很晚了，比如这都9:30了，然后大家还是要坐下聊一聊。 哦， 然后就大家都说我们简短的沟通一下。 啊， 但是只要是王馆长， 从来都不简短， 对，只要是王馆长站起来，大家这肩膀就松下来了，就是他每次都会讲很多他对戏剧的感悟 理解。 对 啊， 哎， 网上花花说演技一般，热情劲儿极高，是说这王馆长是吗？就王亚一啊， 应该是说我吧，有可能。 哎，没有。 好，吴三强说清华的大咖来了，今天聊啥？清华大咖说的是小龙。 对，还认识我，这个， 对，还记得呢。 谢谢。 然后今天我们会重点聊一下话剧，在后半个时段会有一个这个话剧女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所以今天有两位美女同时出现在直播间，对吧？这个我就来绿叶衬红花，对吧？ 我发现小龙这个一坐到直播的位置上就开始，这个嘴变得特别甜。 哎，对，说我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从来不夸你们，是 吗？就属于那种刺儿头型的。 哎，对，就是特别喜欢挑毛病。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话剧的这件事情，我们来说一些这个小龙比较擅长的话题吧。 哎，科技类小产品是吧？ 对对对，科技类小产品。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就是推荐三个新的产品，应该是在欧美刚刚研发和刚刚投入使用的。那我最感兴趣的呢是一个叫除臭衣架 啊，松下的这个除臭衣架是吧？ 对对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松下除臭衣架的这张图吧，小伙伴们来看一下这个高级的除臭衣架。其实它的形态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衣架了，但是比普通的衣架看起来高科技很多，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些按键，也会好像比普通的衣架厚实一些。 哦，所以就说它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电子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然后据介绍来说哈，它开启之后会释放一种叫做 Nano E 的东西。 Nano E 啊，就是这个名字源自于纳米，就是 nanometer 和带电负离子 electric。所以就 nano E 啊，所以就是带电。 谢谢你帮我读了这个我不会读的合成词。 所以就是纳米带电负离子是吧？所以你本来看到这个词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法语词？ 对啊，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念。 对，然后所以这个设备会通过施加高压的方式获得带电的净水离子 nano E， 对吧？诞生了 nano E 之后，又和细菌中的清洁和令细菌失去活性，然后大概工作原理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哎，看上去是个鞋子，实际上是个吹风机。 又陌上花爸在说现在的这个高科技产品了，说看上去是个鞋子，实际是个吹风机，真的吗？如果是一个鞋子形态， 打电话是吗？ 然后说国产007牌的，确实是， 大概是真的是个电话是吗？ 那个小龙，你觉得这个除臭的这个衣架你会买吗？ 哎，其实说实话，这个我更喜欢穿完之后去去洗一下这个衣服就好。这个除臭衣架，因为我在日本这个酒店住过，他们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这种除臭喷剂，然后就是在衣服或者鞋上面就是喷一下之后，很快它就自己挥发掉，然后也是去除一些汗味、异味和这个不必要的细菌。对，但我觉得就是用起来干干尬尬的，就是没有觉得那么有用。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你对它感兴趣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 向日葵同学说我们改天是购物了，说只要998，并不是这个除臭衣架只是一个新科技产品，我们这里也没有哦。 对，我们也想要，对吧？ 一开始其实我真的是想要的 啊， 因为我觉得除臭这件事情呢可能不一定有多臭，但是我估计这个在中国的小伙伴都会有一个这个困扰嘛， 嗯， 就是每次吃完火锅回来，衣服上都有迟迟散不掉的火锅味儿。 是， 这夏天还好点，但是吃火锅不就是应该在冬天吗？ 嗯， 冬天你穿得很厚，对吧？然后你回来之后，衣服上有迟迟散不掉的这个火锅味儿。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当我看到了这个除臭衣架的价格， 嗯， 以及它需要除臭的时间，大概是5到7个小时，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看上去是鞋子，实际上是吹风机的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产品。 对，所以就时间太久就会有问题，是吗？ 不是，我把这个衣服重新洗一遍都晾干了。 哎，是，我也是这么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吧，就是说未来的话我们也许啊有机会。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刚才大家说我们聊嗨了，确实是聊嗨了。嗯，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大家好。 嗯，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嗯， 宋二二说爽爽剪头发了吗？其实头发早就剪了，但是。 上一次没有见到大家是吧？ 嗯，没有，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奇怪，就是头发放下来就是脸特别大，然后在镜头前脸更大的人，所以 对，今天早上我们俩还说呢，就为什么镜头里面我们俩脸这么宽是吧？ 没有，小龙还是很棱角分明的。 别这样，又开始捧。哎，谢谢随风送的两个四叶草啊。 嗯，谢谢谢谢。这个随风说太投入了，哈哈，大家都笑我俩了。 嗯，对，就是，所以我们继续投入的聊这个。 聊这个除臭衣架， 啊， 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吗？ 对，就是贵啊，这个告诉大家特别贵啊。 嗯，特别贵，特别贵，然后特别，我觉得没什么用，但是除非是在一种情况下，就是。嗯，比如说这个衣服特别贵 啊， 比如说就是很难洗的，例如婚纱。 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除臭衣架，你看它那个形象， 嗯， 它应该只能就是说。就是 只能洗上半身的衣服， 哎，对，是不是就是这个带裙摆的长裙，是不是就有些问题？ 嗯，但是这个西装也有很贵的嘛。 啊，对，就我觉得它其实特别适合去清洗这个像衬衫啊、西装啊，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尤其是领部容易出一些这个汉字的这些 汉字的有味道的， 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发明创造不容易，现在这个能再有一些就是大家觉得哎眼前一亮的这种创新， 是 真的得绞尽脑汁了呢。嗯， 对对对，哎，这几个小产品里面，你居然最喜欢除臭衣架这件事情，特别让我 我不是最喜欢了，是我觉得 最实用是吗？ 最辣我眼睛的。 哎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卖1000多块钱的衣架，就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是吧？ 哎，好吴三强说除臭鞋架用途会更好，我觉得这个点子不错哦。 是，但是好像原来有过， 是吗？ 对， 嗯， 就是这个有一个像脚一样的东西，但它里面其实是可以释放一些据说也是什么纳米离子的东西，然后会放到鞋里面去，然后 请问小龙，纳米离子为什么可以除臭啊？ 它大概应该就是纳米级别的一些带电离子会和细菌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嗯， 使之丧失活性啊。我是这样胡扯的， 跟这个理科高材生上节目真好。 哎，就有问题 没有说到高科技的问题，就说这个原理呢，其实我们也不太会说。谢谢宋二二送了我们哇，好多桃花，已经不知道多少个了，好像已经翻了一页。欢迎黄金抱抱团来，早上好呀。 哎， 各位早上好、 各位早上好。那小龙，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哎，对，我其实一般以为这个姑娘会特别感兴趣这个什么紫外线测试手环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正好到夏天了嘛，防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说这个没事黑出几个色号来，对吧？ 但是我觉得紫外线防晒手环，我们来先说说这个产品究竟有什么用处吧。就是说你可以戴上一个比较薄的这种这个手环，它大概是蓝色的、然后呢它会告诉你每天哪个时段你吸收了多少紫外线。 对，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护肤品牌出的，然后它为了呢是吸引消费者来买他们的 防晒的东西啊。 然后小龙，你觉得这个发明怎么样？ 这我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姑娘们应该会有吧。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要抹这个 SPV 多少的防晒霜，然后 但是他只有出去戴这个手环晒过了，他才知道、 对，就是补妆的日子是吗？ 就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看这个天气预报嘛，因为现在天气预报也都会有紫外线的这个指数、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便民服务越来越方便之后，这些小产品这个也就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地方使用。 对，而且紫外线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只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就可以做到就是知道怎么防晒了。 是， 就要提醒小伙伴们的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阴天不用防晒， 哎， 恰恰不是这样。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紫外虽然没有阳光直射， 是， 但是紫外线会非常非常的强，然后这个很多不知道的小朋友呢就会这个比如说不打伞，然后对，然后就是在街上走，就结果晒黑了。 所以就是说在可见光波段的时候没有阳光，但是在紫外线依然很强。 天哥说小龙来了、 哎、 哇，大家都记得小龙、小龙人气很旺嘛。 哎，谢谢各位。 天哥给我起了一个这个雅号， 大爽汤微笑。 陌上花发说为脸擦油还买电子产品真奢侈。其实有的时候小龙，你觉不觉得有一些这个新产品的发明它就是为了营销？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也许现在这个产品看起来还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它能够增加更多的功能，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场景去使用的话，其实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就是那至于这个，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它确实可能是更像一个营销的活动，本身它就是一个护肤品的品牌出的东西。但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起码对于我这种人没有什么防晒常识的，然后我就是希望这个简洁明快简单粗暴，对吧？带个贴纸出去 知道结果， 晃十分钟， 我觉得这个会让你知道结果、 哎、 就是戴了一天、 哎、 然后说哇，我今天晒得这么黑， 是我要黑多少，对吧？ 一个告诉你结果的这个紫外线测试手环。不过小龙的这个点很好，就是也许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技术是大材小用的，但是未来保不准它会在其他的地方发挥出它更大 的作 用。 对，就是大家说消费升级嘛，就是说你看这个设备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东西，什么 NFC 天线呀、然后什么感光燃料涂层啊，那如果增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提过一个什么概念叫这个体育网，就是把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传感器去监控、比如说大家刚才说的鞋子衣服、包括这些贴纸啊手环啊，甚至你未来的耳环然后眼镜都会变成你的一个传感模块，他们会综合起来给你这个人提供一些基础的信息，帮助你去做决策。也就是说你对 这叫什么体育网， 就是以身体作为基础域的一个网络组织。 哦，领域的域，体育网。 对，就跟局域网啊广域网、这个域是一个意思。 哇，好酷哦。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已经能体验到类似的，哎，买个大爽汤送给小龙。哎，谢谢这个陌上花发。 谢谢陌上花发。 对，就是说这个体育网其实现在大家很多谈的这个物联网技术啊都是类似的东西，就是说可以把很多小的传感器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网络，然后对人做更好的监控，所以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如果它不贴在人身上呢，比如说它贴在外面的窗户上，然后它可以记录每一天的、 把它贴在这个晴雨娃娃身上。 哎，对，哎，就让晒晴雨娃娃，对吧？然后如果 宋二说体育产业不是体育产业哦，是身体的体，领域的域、 哎、对，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小龙给我们带来的叫体育网。陌上花发说不明觉厉，哎呀，和清华高材生上节目真好、学了很多东西哦。不过小龙你知不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个紫外线手环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是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得了一种病叫紫外线过敏症。 哦，就是比白化病稍微轻一点的那种吗？ 嗯，其实他的症状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是他被太阳晒或者紫外线到了某一个级别的时候，他的胳膊手就会变得特别痒。然后会起那种红色的 疹子， 所以他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参加过我们班的体育课。 哦，就是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就是紫外线照射量达到一个量级。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达到一个量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不适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紫外线手环不仅仅是对于防晒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优化，但是对于有紫外线过敏症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它也许就是一个福音了呢。 是，就是也许能救助这些有特殊情况的朋友。吃小龙， 大家在造句吗？ 真棒！ 吃小龙虾爽。哎，这句不错哦。 哎，可以， 这句真的不错。 对，这个 吃某些感光蔬菜，普通人也会这样。什么叫感光蔬菜啊？ 百度一下。 好酷哦！来，陌上花发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感光蔬菜。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感光的吗？ 对，我还沉溺在这个大爽汤小龙虾的这个。对，大家真的太有才了，真的了不起啊！ 谢谢小伙伴们在为我们两个主播造句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三个新科技产品，还有一个我表示非常怀疑。它叫做缓解焦虑的贴纸。 哟，这个可了不起了！ 真的吗？ 嗯， 你不怀疑这个技术吗？ 哎，我其实之前还就是我觉得它不一定能缓解焦虑，但是它也许能缓解，比如说人身体里面的一些疲劳这些东西。我相信 是通过什么技术呢？ 因为我之前看过另外一个东西，它其实比较有意思，是叫电极刺激技术，它其实是一个专业。 电极。 对，就是这个，就是放电狂魔 啊，会让你放松，对吗？ 对，它其实本身那个设备是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训练辅助设备，它会把电极贴在这个肌肉的肌腱的两侧，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的收缩，其实它也是一个电信号的一个触发嘛，就是大家这个不知道上过生物课没？ 我刚刚知道， 对，这个做过这个生物实验，就是把青蛙腿，然后拿那个电极去触击之后，青蛙腿会收缩嘛，所以就是会有类似的效果，所以它那个是一个运动设备，然后在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就。大家经常说健身的时候到最后那几下是最有效果的，就是长肌肉，就是肌肉撕裂效果，他们就是会通过电极刺激的这个微量电流的方式，让运动员没有感觉到这个情况的条件下，去达到对等的运动量，然后产生。 哇，这个太棒了。 对，所以我猜反过来，就是这话说远了，反过来它应该也能 放松肌肉， 对，放松肌肉，然后降低肌肉的这个紧张感，比如说这个事后的这个放松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它应该也能起到对应的作用。所以我猜测可能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吧，那它应该还是能帮助到一部分，但对于这个说焦虑，这个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心理层面的东西，然后我就不太信。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都说身心灵一体嘛，就是你身体上有的时候会让你怎么样缓解焦虑，会让你深呼吸，对吧？然后你紧张的时候会说你是不是肩膀很紧，你要放松，所以对你身体肌肉和身体状况的一个调整，真的会反射，就是影响到你的心理。 是是是，就是身体上这个一身轻松之后，这个心情上也会好很多。 哇塞，经小龙这么一解释，我突然觉得缓解焦虑贴纸很牛呢， 是很有用的， 真的很牛呢。哎、然后因为这个缓解焦虑贴纸是一个这个好莱坞的女明星。他自己这个就是一直在引领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生活方式网站呢，其实卖的都是一些就是特别贵的东西，特别贵的，然后有一点小科技，又有一些浮夸的这样的东西。 那我不能， 然后大家 天天剁手。 对，然后大家都说，就是在这个叫 Goop 吧，叫 Goop 上，就是推出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让你为了发一个$100以上的朋友圈而出现的， 就是为了秀。 对，大家之前觉得是秀，但是金小龙这么一解释，我突然觉得 也许是 有大了，牛大了，对。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些朋友们现在说的这些。 所以就是哪一些人是最需要缓解焦虑的呢？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人群就是宇航员。 为什么？ 因为他要发射之前一定会害怕吧？不会吗？就给他缓解他的焦虑和紧张。 应该用吧？ 应该用。 对，但这款产品叫 Body Vibes。Body Vibes， 它据说使用的就是 NASA 宇航服的同款材料。 哦，所以这个宇航服本身就是可以 压的。 哦，这样高级喽？ 是不是哦？ 高级喽？ 对，所以就是。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贴纸长什么样啊， 还是很漂亮，很 Q 的， 哦，这 很可爱。 跟宇航服有什么关系呢？ 它只是材料一样而已。嗯，哇塞，宇航服可以解压这件事情，我有待考证，但是听起来蛮酷的。 哦，对，它不是，哎，就宇航服是不是外面是那个控制压强和这个保证里面有空气，然后人不至于自己炸掉，然后 好吓人。 然后里面应该是穿着那种类似紧身衣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有可能是不是跟这个复健的时候穿的那种紧身衣是一样的，就是它紧紧的包裹你的肌肉，然后会使得肌肉达到一种不变形，然后放松的状态。我不知道，我乱讲的。 有可能，有可能。总之，这个就是航天领域吧，有很多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这个机密级别的技术。 嗯，黑科技。 对对对，应该是很牛很牛的。 是。 嗯，好，大家聊得好嗨呀，啊！我们来看一看留言板吧。 嗯。 大家都在聊什么呢？ 对，上面朋友们也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朋友说这个贴焦虑贴纸没有什么用，贴钞票就好了，对吧？贴得越多心情越好。 还有说缓解焦虑的应该是心理疏导师，对，心理疏导师肯定是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 嗯，对，就是因为刚才这个说到焦虑，大家就会觉得，哎。 谢谢宋二二同学，我已经无法直视你的样子。 嗯，我后背贴两只小龙虾，脖子上贴个爽字， 大家会觉得你在驱魔。 嗯，对， 就很辟邪哦。 嗯， 好，我们分享完了这三个高科技的产品。哇塞，有小龙来上节目，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哦。 哎，就我又是乱扯， 让我觉得学到了这个体育网，还有如何这个宇航服可以解压。 对，这事儿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大家会去考证一下。但这个通过电极刺激去缓解肌肉紧张，这个是真的啊，是真的。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是关于吃的。 哎，关于吃的， 是关于做饭的。先问问小伙伴们吧，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做饭的苦恼？就比如说每次按照食谱做出来的菜，就完全跟他这个做出来的样子不一样，或者说味道也差很多。 对对对，我自己就是特别不能这个下厨开火的一个人，就是每次，因为就是正常你看着菜谱啊，然后但是中式的菜谱都有一种特别这个朦胧的感觉，就是这个请取少许盐，然后我就懵了，我少许盐是多少许哦？ 就是看心情。 哎，对，然后这个加入适量的油，然后多少是适量，我要是知道多少是适量，我还要看菜谱。对吧，然后什么小火，经常我也不知道小火是怎么样，就是大概拧到差不多看起来像是小的样子。 就是中文的这些描述词只是一个范围。 对，就是它是一种描述性语言，然后并没有量化这个东西，然后就搞得人很毛糙。 天哥说每次按照食谱做出来的菜然后锅炸了，天哪，这是这个厨房克星了。 对， 好吓人啊。 就是这个黑色料理， 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宋二二说量化有分克数的勺子，这是不是德国人的厨房啊？ 其实他们说这个国外的厨房里面，大家都很喜欢在里面放这种小的这个重量秤，然后包括小的量杯，然后都是为了跟着菜谱把这个食材的量搞得特别精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在美国读化学的博士，然后呢这个有一次他老妈去美国陪他嘛，然后正好在家里要做菜，这哥们自己从来不做，然后呢他就从实验室顺了几个量杯然后量桶 回家做饭， 然后那个就是小秤，就是他们称那种化学试剂用的那种，特别干净的。然后他妈用完之后说，儿子给我搞一套，我要带回国内去做菜，太好用了。 所以说有其子必有其母，对吗？ 对，就是追求这种量化的精准的克数，然后说做出来的就会非常好吃。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消息的具体信息。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宜家，宜家除了卖这个各种家具类的家具啊什么之类呢，其实宜家也有一个它的餐厅，对吧？ 对 啊，它的餐厅是瑞典风味的，总是分不清这两个国家呢。然后 突然卖了个萌，是这么回事。对，瑞典就大家 大家知道瑞典，我在瑞典留过学，在这个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我交换过半年， 好牛哦， 并没有、对，然后但瑞典 呢，但皇家理工学院听上去就是像 这特别酷炫的一个 东西，对对对，就是像在中国的北大清华一样的这种级别的学校，对吧？ 也许吧，对，然后这个瑞典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我想先问个问题， 哎， 瑞典人是不是每天都吃肉丸？ 哎，对，我就说瑞典没有什么吃的，它只有肉丸这一种东西。 哦，真的？ 对，然后你去超市里面就可以看到满柜架的这个肉丸，其实就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它就是真的是叫传统美食， 传统美食 就是肉丸配蔓越莓酱。然后配土豆泥，感受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去宜家还可以吃到这道菜，就是它这个宜家、 但它会把蔓越莓酱放在边上而已。 对，你大概也可以不吃了，但是你不吃的时候，那个肉丸真的是有一丢丢臭的，就是那个肉丸在你不 cook 的时候，就是不加工它的时候，它有一种就是刚撕开那个特别原生的肉丸的时候，有一种臭脚的味道。 臭脚的味道。 对，然后所以要配蔓越莓酱啊。对 啊，我现在我想真的好想再去宜家吃一次饭， 对对对对，感受一下，对。 所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 宜家 产大肉丸的瑞典的宜家，那么它出了一种可以量化的菜谱，这菜谱长什么样呢？它其实是一张可以烹饪的纸， 哦、 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个纸上呢会。对，会给你画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香煎三文鱼，这道菜比较简单哈，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把这个鱼肉放在这里，然后盐少许是怎么样少许的呢，就是他会给你画一个小圈圈，然后你把的盐胡椒就按照他这个圈圈丢进去， 哦，就是丢一撮，然后 丢一撮，然后铺满这个小圆圈就可以了、之后呢这个食谱就变得非常立体， 是，哎，这还挺好看的， 对，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广告的效果了、首先大家切三文鱼可能都不会 切成这样， 对，按照它这个来切、然后呢你就把这一张食谱裹上所有这些调料还有食材 丢进去， 丢到烤箱里去， 哎呦， 当当当， 嚯，看着还挺像模像样的， 对，然后它就会马上出炉一道就是达到了这个餐厅级别的这个美食吧、 就是说他把所有的配方都可视化、 对， 相当于然后就直接让你在上面就这样放、这东西不会这个什么油啊什么的，就打印纸上面这油墨什么的、不会进到这个吃的里面吗？ 据说不会耶，据说这个纸是我来看看哈，据说这个纸是可食用的、然后 用羊皮纸和可食用安全墨水印刷的， 对对对，绝对不会影响大家的健康 哦、 我们现在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吴三桥说瑞典就是中产阶级国家吧，说国民都不以挣钱为目的，是吗？小龙， 哎，瑞典是这个发达国家，对，然后 发达国家， 对，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它核心都是中产阶级了，然后瑞典是这个曾经被评为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然后呢国民不是不以挣钱为目的，是大家不太担心挣钱这个事儿，是因为国民福利非常、 福祉非常高 啊、然后这个一是社会福利很好，二是比如说大家去上大学，瑞典大学特别优秀，就是不收学费了，然后呢你、 不收学费啊， 对，然后你这个 义务教育一直到大学、 对，然后就是说那这个你要是这个四年念不完你就念五年，你五年念不完你就念六年，反正这个、所以这个瑞典大学的挂科率非常高，因为没有学费的压力，然后大家反正就 所以说嘛、不花钱就是做不成事儿，这是我一向以来的理念，尤其是健身不办卡就、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这个有点大，就是你花出去的钱变成了你坚持的动力， 是，就是要不然就亏了、 对，说的对，所以这个瑞典刚小龙也说了，说这个不收学费，那大家的这个肄业和这个应该说延迟毕业的这个率非常的高， 哎，对，大家在大学里面过得比较开心了啊。 小龙，你觉得这个菜谱怎么样？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菜谱还挺实用的。 为什么你总是支持这些新发明？我总是持反对态度。 没有，因为就是我是一个对做菜这件事有恐惧的人。然后就是我曾经真的试图自己做过吃的。然后呢？ 然后厨房炸了。 就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自己炸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也舍不得说我 更严重， 就我做的东西这个 就是自己不把它吃掉，对吧？就是自己做的孽，含着泪要把它吃下去，然后就炸了。然后所以就是这种东西，一看就是起码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一种食物，对吧？然后很好，只要它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小伙伴们，大家对这种懒人食谱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反正我个人，我肯定是不会用的，因为我觉得 丧失了料理的乐趣，没有一种自由发挥的感觉。 对，因为料理不仅仅是有自由发挥，料理是要用心的，好吗？来，爽排大鸡汤要上线了， 大爽汤 要上线，就是做料理。我看过一部日本电视剧，应该叫《料理仙姬》，特别好看，推荐给大家。 是， 然后这 丧失了料理的乐趣，没有一种自由发挥的感觉。 对，因为料理不仅仅是有自由发挥，料理是要用心的，好吗？来，爽排大鸡汤要上线了， 大爽汤 要上线，就是做料理。我看过一部日本电视剧，应该叫《料理仙姬》，特别好看，推荐给大家。 是，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演员大美女，然后她就是她穿着和服，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样子的和服，穿着和服去做料理，她经营她奶奶。 哎，就跟 差不多吧， 牛听音乐，然后产的奶会更好喝一样，这个 就是万物有灵吧。就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是 就是觉得 这其实是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对，特别童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然会反对这种傻瓜食谱了。它完全就是你没有任何心，别说没有心了，连脑子都没有。 对，但这个就是傻瓜食谱都给我们这种人用的嘛，就是特别方便。其实这个宜家7年前就出过类似的东西，当时呢，他们是一个也是一个概念式的产品，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营销广告的东西，它所有的食谱铺上食材之后，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看大家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时间来到了8:25，现在看到我们从8:30到9:30这个时段请到的今年会这个有作品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的这个我们的可爱的女演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待会儿有什么问题要问芳菲，对吧？比如说关于话剧的， 是 关于跨界的， 对， 关于国企的，可以吗？可以问吗？ 包括关于这个对 对 小龙虾和大爽汤的故事，对吧？ 对，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歌吧，然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8:30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Sky is more blue in my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我们刚才休息了几分钟，然后我们的直播间里就坐入了一位女演员呢。 蓬荜生辉。 小龙，你准备这个词准备了多久？ 光芒四射。 再来一个。啊， 一个。 雌雄了吧， 异彩纷呈。 好，我们来让那个这个芳菲介绍一下自己吧，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芳菲，很高兴今天来做客微微一笑直播间，希望能跟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小时的时间。 这个芳菲现在还没有解放自我， 对，就是你看我这正经的， 太正经了， 就是 还是比较官方的。 每日文娱播报前面就是那个演员给大家念，欢迎大家收看微微一笑这种东西。 哇塞，亮相之后，天哥夸芳菲呢，说好漂亮。 哎，是， 谢谢天哥。 嗯，哇，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真的，大家你看都喜欢小龙，说小龙一定要经常来，能这样能开发你的潜能，一把能当了主持人。人小龙就是个主持人。 哎， 然后好无三常说小龙报名跨界吧，跨界是个节目吗？ 跨界剧王 歌王， 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大家来那个先，我来介绍一下芳菲吧。 好的， 芳菲也是我曾经在这个戏剧舞台上的搭档，对吧？ 搭档， 然后我们一起这个演过话剧，然后我觉得，芳菲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业余话剧演员，对不对？ 还是挺业余的， 因为不能说是专业的。 对的， 对， 是的， 但是芳菲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力，我觉得是真的像小龙说是光芒四射， 异彩纷呈。 对对对。 剧场棚底 生辉。而且方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说，方菲她能驾驭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哦、 嗯，然后我来念一下，就方菲演过什么戏哈，然后来念一下方菲演过什么、嗯。曾经参演过《人生不是情》《恶棍训练营》《怀疑》还有《良夜》。然后今年他在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将参演的两部话剧，一部叫《浮士德》，一部叫《月亮的南焦点》。 对的， 嗯，好哇，大家在说什么？大家说人家还没热身呢。对，嗯，等会儿方菲热了身 吧，待会儿、 哦、热了身。嗯、方菲先来跟我们说说吧，因为之前我们就一直介绍你说你是一个央企员工。 嗯、是的，对不起各位领导， 这个。大家其实都刚才说了，前面说跨界挺难的， 嗯、 一开始想问问方菲，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跨界话剧了？ 其实就是特别巧，我在做这份央企的工作大概不到半年吧、 嗯、 然后我在大学的一个学长、 嗯、 他以前是我大学话剧社的导演， 看到没，大学话剧社发挥作用， 是的是的，非常发挥作用。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方菲你工作忙吗？说如果不忙的话，我这边有个剧本朗读，说缺一个搭档，你要不要来排练、嗯、说只要利用就是下班的时间和周六日就可以了、 嗯、 我当时就答应了，我说好呀，没问题啊，因为、嗯、 闲着也是闲着， 对，闲着也是闲着、嗯、然后我就答应他了。后来排了几次还是 领导们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有认真工作、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去了。 嗯，第一次读的剧本，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剧本叫《星空》。 嗯， 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主，一个女主。啊、 嗯， 是 感情戏。 一个星空。 对，是英国的一个非常小清新的那种爱情话剧。 哦、 嗯。嗯，然后排了几次，我觉得哎，好像又和大学那个时候在参加学生社团、参加话剧社的感觉特别像， 嗯， 我就觉得蛮好的。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呢，我认识了顾磊老师，就是《人生不是情》的导演， 嗯， 然后后来又认识了何雨凡老师，是北京就是小剧场界算是比较先导的人物吧。 何雨凡老师也是出自小龙的母校，就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来成立了这个饭剧团。 嗯、 就是吃饭的这个饭，成立的饭剧团，就是你知道，这清华建筑系也是一个特别出人 这种人才的 艺术家的 艺术 跨界 人 才的地方的、 嗯， 然后就一直活跃在京城的这个话剧圈里。 是， 嗯，这个方菲的这个跨界好像一直很顺利啊。 对，还蛮顺利的。其实我觉得跨界这种东西，它对我来说更多时候是一种体验吧。 嗯。 嗯，是一种感受。 没有从跨界慢慢就是想变专业的了吗？ 没有，因为还是跟专业的差得很远，我觉得。 业余嘛， 对， 因为天赋都在业余这边。 是的，是的，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感受。如果有一点这个能力，然后又有很强的意愿，就都可以来尝试这件事儿。 嗯，宋二二说，方菲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想问问方菲的专业。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然后专业是对外汉语。 哦，对外汉语， 嗯嗯嗯， 所以是给中国人教汉语的， 是给外国人教汉语的。 哦，对对，给外国人教汉语的，棒棒棒 棒， 嗯，棒， 666666666， 对，哎，刚才方菲说那个喜欢他的，大家刷一波666的， 对，大家刷起来，老铁666刷起来， 嗯嗯，今天又来了一个这个跨界的大咖哈，刚才这个好物三强说爽爽给咱们邀请来好多跨界的大咖，这不是因为南锣鼓巷戏剧节马上就要开幕了吗？ 对的， 我们要预热预热。 提前预 热一下，没跑，可以。 嗯，刚才那个方菲继续说哈，就是说，嗯，因为这个学长，然后又认识到了两个，应该说是我觉得非常先锋的话剧导演， 是的，是的， 顾磊和何雨凡，现在都是这个活跃在京城的话剧圈。 嗯， 他们今年应该都有作品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 是是是。然后认识了这两个导演之后，他们也是，嗯，很巧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能在他们接下来的话剧中有所展现，给我了发挥的舞台和空间。 嗯， 然后呢还是借着以前上学时候的自己的方式去演，可能已经不够了，但他们就会不停的去调整你， 嗯， 去教你新的东西，教你新的感受。嗯， 是 你有解放自我吗？ 还是蛮解放的。我其实我见到顾磊老师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自以为， 千万别说羞涩， 非常羞涩，非常羞涩端庄沉稳内敛， 嗯， 仪态万千的女生。 嗯，我信了， 真的真的真的。后来见到他们之后， 就整个人 变成 这些词，这些词跟我再也没有过关系了。 哎，顾老师听到了吗？ 对，这我毁在他手里，我毁在他手里了。这些词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他们都 觉得 我 会有一个角色让你突然释放自己了，对吗？你觉得是哪个角色啊？ 是一个忧伤的马桶吗？是一个生无可恋的桃子吗？ 不是。哪个角色突然释放自己了？ 因为我看过芳菲的那个《人生不是情》这部戏嘛， 我们一起演过 啊，对，我们一起演过。芳菲在里面演一个这个80年代的少女，是80年代还是70年代？ 八十年代 年代感的少女， 年代感 的少女，就是特别的敢爱。感恨，然后呢？但是因为当时可能就是当时的这个年代，可能还是 封建的束缚。 对，有一点点 ， 但是他是没突破成被封建给压倒了，给压倒了。然后后来就有点这个就是神经质了， 精神失常。 对，但我觉得芳菲演的特别了不起， 谢谢。顾老师听见了吗？ 就顺带都夸了。这个角色有很大的突破吗？ 还是蛮大突破的。最开始其实刚开始排的时候很简单排的，调度排的也很简单，但是后来导演为了更完善整个这个情境，完善这个人物吧，给他加了很多的调度，很多的戏，包括后来他精神失常崩溃的那个状态，我们已经反复商量了很多次，也反复的排了很多次，他要把我逼崩溃了，我觉得已经快要但是终于算是找到一个他能满意，我能够做得到，然后观众也能够接受到这些的一个诠释方法。 因为我看芳菲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有在舞台上有流泪。 是我每天头几场演的时候每天都会哭，到后来哭不动了。 太走心了是吧？太走心了， 哭不动了。 之前都喝点吗？ 会吗？ 不是说喝一点会 对，我这个有非常大的爱好，是我非常爱喝酒。但我可能没有达到酗酒的那个状态。对，我没有达到酗酒那个状态，但是我 一般这么说 的 的 确不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还是比较爱喝酒的，我觉得喝酒是件非常高兴的事儿啊。我最开始在大学演话剧的时候，我每次上台前都要喝酒。 喝什么？ 白酒二锅头， 小二。 对，我会拿一个放在我就是后台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马上下面这段戏要非常动感情，我就开始喝。现在 会一下子就是喝超了吗？ 不会，因为好像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紧张，上台还是 酒量好， 不是酒量好，是还是比较紧张。那个紧张的气氛就会压住你酒精的作用， 大家都给你陌上花花在这给你那个就是， 所以会有肉 写你的台词呢，说人称活疯子，二两下肚，舍我其谁？ 是我要喝四两， 还是酒量好？ 前面这个宋二二送了大概十几个一见钟情， 我觉得都没咱们俩什么事儿， 真的。 说然后说喜欢芳菲， 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说喝酒这个话题，对吧？ 哇塞，我发现大家这个紧张的时候都会喝点酒。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缓解焦虑的这个贴纸，但你看大家都说向日葵说他之前主持晚会的时候也会喝点二锅头。 是，我觉得喝酒这种事儿，比如你要表白前呀，是吧？ 那有可能、就是、 你会跟男生表白呀？ 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仪态万千嘛，是吧？ 是，我非常内敛，我这个人 沉稳大方。 对。你记得很准啊！ 陌上花花说：“狂喝四两半，给个导演都不花。” 常喝是的，常喝的确容易长肉，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点酒。 然后呢？然后这个喝酒会让你释放。 对，其实喝酒是非常容易释放的，就是感情一下会扩大很大。 是。 就会很动情。但是后来我发现，喝酒容易让自己就是表演会有一些尺度的偏差，失控可能不至于，但是不准确。而且对， 我一直不明白表演准确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顾磊老师不停地教育我说，不要喝，就是不要喝到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表演会不准确。当然我也不知道不准确的尺度在哪儿，其实 都是别人看的。 对吧？大概就是导演的感受，所以我会比较听他的话。就不会在表演前喝太多酒，但是如果为让自己很快的进入状态或很兴奋，我就会还是抽两口，然后做几个俯卧撑，跳几下，状态马上就来了，就可以上台了， 就成了活疯子是吗？ 对，就成了活疯子。 有没有演过就是特别端庄的角色？哎呀，这笑容、 有上大学的时候也有演过。好像是， 可见这些年都没演过什么正经角色。 最近几年演的精神都不是很正常，好像上大学的时候有演过。 是个什么样的？ 萨勒姆的女巫就是还是比较经典的话剧，国画那边也拍过，然后学校是拿来经典的剧本在拍嘛， 是 非常端庄，情感呢也是比较就是充沛的那种，但是人物的比较悲剧化，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很适合这种一直端着的角色，苦情戏我觉得可以，因为只要给我一个释放的出口，我会还是会释放出去，但你让我一直端着一直憋着，我还是挺难受的，所以我发现自己慢慢在演话剧这条路上可能就会越来越开，越来越开，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 就端一会儿就开始疯， 对端一会儿就端不住了。 小龙觉不觉得就是芳菲其实还是很有这个话剧演员气质的， 是 真的，就是就他的整个我觉得现在打扮也越来越对对对，有演员范儿，就 真的吗？ 真的真的。演话剧是不是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但是演话剧也很累， 但是还对，有人说我酒量演技没练出来，酒量练出来了， 真的吗？ 的确是酒量的确是这么练出来的， 真的 啊、因为对以前上学的时候演完话剧大家会凑在一起喝酒 啊、 因为一演完高兴也好，然后或者是那种演完之后的失落也好，你就会坐在一起 有事没事一起喝一点、 一起喝点排练一起喝点，然后酒量就会越来越好，现在酒量已经 从二两升到了四两， 是的， 还能够激发出自己活泼的状态。 对，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芳菲其实挺放松，也是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切都尽在掌握的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芳菲其实演戏特别的认真，就特别，我觉得她是个特努力的人。因为我讲一个去年发生的事情啊， 什么？你想说吗？ 就是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端庄大方的， 也没有， 我没有见过那个阶段。 太不责任了， 就是因为去年也是我跟芳菲有一个搭戏的过程嘛、然后我那个角色呢就是也是因为我时间上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个 AB 角的这种、就是可能芳菲要演我的戏，然后我那个角色呢是需要在舞台上骑自行车 啊。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蓬蒿剧场呢特别的小， 非常小， 就是真的是弹丸之地，就是骑自行车要转圈儿，而且不仅是骑自行车转圈要说台词、还要接花， 还 有 手拿下来、 对，还有动作。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的时间问题我演不了这个角色了， 是，所以你本来会是吧，就是这种打 耍 的动作， 对，我就 是他很熟练的，他很熟练的， 我就是猴子投胎。我就本来我刚刚练到熟练，然后芳菲要演这个角色，芳菲不会骑自行车耶， 我提前两周六要演吧，周四告诉我的，我要来演这个角色，然后我说我不会骑车，想了很多办法， 加俩辅助轮、 也没有加辅助轮，主要是我排练那天我睡过了，本来定的是本来定的是一点半排练，我想 前一天喝多了， 我没有喝，我只是睡了个午觉，然后一睁开眼睛已经3:50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没有人催我，没有导演给我打电话，我吓坏了，我这洗漱完了背着包我就冲出去了，到了剧场之后顾磊老师非常严肃地坐在那儿说自己练练骑车吧、我当时吓坏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严肃的样子，我就蹬着车不停的滑滑滑滑，5分钟之后突然双脚离地就骑起来了，然后开始转圈了，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一刻， 然后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芳菲一条带着10个感叹号的微信， 对， 说我会骑自行车了， 我学了20多年没有学会，我在那5分钟突然还被激发出那种潜能了，就会了， 而且是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其实很难， 是 真的很难， 还 是 挺难 的，真的是为了事业什么都会了， 对对对对对， 主要不能拖大家的后腿啊， 这个陌上花发说迟到是因为已经是角儿了， 腕儿 不是不是不是，我真的是睡过了，对不起，我真的睡过了，我以后不会再迟到了。 所以咱们直播间朋友都涉猎很广泛啊，这个 真的， 谭鑫培， 谭鑫培是 京剧名家 啊、 当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定军山》的主角、谭鑫培。 然后说后面说的是谭鑫培是迟到 大 王， 迟到 大 王，这还是八卦了解的蛮广的，我觉得 是。 陌上花发是一个就是知识面非常广的粉丝，真的 厉害厉害厉害。 不错不错，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这个我们剧场里的事儿哈，就是啊、剧场里真是发生什么都不意外， 对， 真的是什么都会发生，在舞台上笑也好，流泪也好，这个我知道芳菲在舞台上感情戏也非常多呀，你喜欢演感情戏吗？ 这是一个奇妙的小眼神。 感就我就特别生气，因为就是顾导从来就不给我感情戏，我说顾导什么时候给我点感情戏演一演， 他舍不得。 太舍不得。 这感情戏是一特摧残人的事儿是吗？ 这问芳菲呀、啊。 我觉得 他那段感情戏尺度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那都疯了是吗？最后 就是，哎呀，就是很动情吧。 嗯，我我怎么突然 紧 张 了？ 你要一个 不要接吧， 专业的问题就是进去会出不来吗？ 嗯，有的时候会， 嗯， 还是非常难以避免的会， 嗯，会爱上对方。 我觉得我不会排斥在演戏的那一刻，在台上那一刻，我真的会爱上跟我搭戏的那个男演员。嗯、但是演完戏就过去了就好了 嗯， 是非常难以把控的一种情绪，因为只有你真的自己投入到里面之后，你才会感动自己，感动你的对手戏演员，然后进而去感动整个剧场的观众，去带动这个氛围。 嗯、 所以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呀，对吧？ 蛮喜欢感情戏的。 对，不 对对对， 我是过去了。宋二二这位朋友真的过去了，谢谢。 要过去了吗？ 对， 他说出戏了吗？他的意思是 走出来，对， 走出来了。 我们反正就压制一下这个熊熊燃烧的八卦心事。嗯、 大家还是蛮愿意八卦的。 我来代表一些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话剧观众来问问芳菲吧、 嗯、 就是就像我们做广播主持人有的时候会非常担心控播一样 嗯， 我觉得话剧演员每次我都看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演一个半小时至少有两个小时吧、 嗯、 就话剧其实蛮长的 对 对 你喝了酒然后 哇那这两个小时 进入角色就是你说你又进入了这个角色真不怕忘词儿吗 是我必须澄清一点啊大家我不会喝那么多酒的、 嗯、 我上来前会 清醒的 我非常清醒状态是非常清醒的、 嗯、 是这样的我 爸爸还说如果吐了怎么办 我 不会喝到那地步的 不会喝那样的那个演完我们可以喝吐一下演之前就算了、 嗯、 天哪这问题都好尖锐呀、啊、说经常会爱上搭戏的同伴吗这必须说不会经常 当然不会 在每一场戏的 戏里那一刻我很爱他、 啊、 对对对 嗯一定要拎得清啊、嗯、这个事 对所以就是爱的时候拍吻其实 太尖锐了、 嗯、 借位吧会有一些 借 位会有手指头隔着吧这种、嗯、 啊所以就拍吻戏的时候吐了怎么办呢 咽下拍吻戏吐了请咽下去 不能再聊了 你们的话题、哎、早上大家都吃饭了吗这么聊 都没吃 都没吃饭 都上班了已经快 对对对、 啊、 我们来说说忘词的事吧 嗯 不就是首先不会喝那么多了 是 那样的话就太失职了 对 酒这事儿咱就过去了 对咱们这事儿就不聊了 啊对 啊嗯忘词儿我觉得我好像还好吧 嗯 但我有一次演戏开场我是躺在那个台上的一张床然后前面有一个演员在独白然后背景音乐是那种大海的波浪声 就着了 我睡着了、 嗯、 我真的 睡着他大概独白了五六分钟吧我可能睡着了那期间有两分钟左右 嗯 然后接下来你是要起来然后说话的 对我突然一下就惊醒了然后哎呀完了怎么没有人叫我一听那个人还在前面说话我想太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睡着了 嗯，就他们不是说嘛就是睡着了是演死尸最高境界、 哦、这 打呼怎么办打呼噜怎么办所以我那一刻睡着了我就吓坏了我觉得还是 非常慌张是吗 我非常非常慌我慌了当时还是非常慌张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就算这个戏真的演过好几场了 嗯， 也不能时刻不能放松对都有特别情况、嗯、忘词儿的话呀就应接呗 应接 或者递个眼神给对方、 啊、 有的时候就大家配合的还蛮好的我见过那种忘词儿然后另外人马上把话补上来接着说的这种 嗯， 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啊要是我忘了 都被你看出来了这就 那因为我知道剧本嘛但是如果观众不知道的话、 哦、 就会觉得哎没有 什 么破绽啊 对 对对、 啊、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 接着说 就是 接着说 菜地的瓜说以后还是别上场了 他说怕把 对方 熏 醉 了。 说的是你在那个台上睡觉的事儿、 啊。睡觉，对我睡觉还是别上场睡了。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哈。 躺下睡好再上去。 突然睡着太舒服了。 要不然在家睡过了，要不然在躺上接着睡，是有多缺觉呀、 啊？哎，所以王爽，你演剧的时候忘词儿吗？ 我会， 他忘，我见过。 我是特别爱忘词。 刚才有一个朋友就说让我来讲讲 对 爽爽演戏的事儿。他 他会忘词， 我 见过。 没有芳菲认真， 没有没有，他非常认真，而且演的非常好。就是我替他接替， 先把捧这段先赶紧， 还是要就是例行 捧 一下的， 对 吧？的确演的非常好，而且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啊，真的没有愧对当一个主播一个主持人，声音非常非常好听，是真的。嗯， 因为我当时和芳菲演的那部戏里，我是演一个小孩儿，对，就小学生， 哦、 小学生就是要敬礼，然后里面还有说祖国，就 是 要有这种 很做作的朗诵腔。那他朗诵的非常好听，后来我接他演的时候演的很难听， 没有， 真的我读的好难听。 我们俩都是要扎羊角辫上台的， 对对对， 就是装嫩， 很做作。 所以刚才就是说这个演可能演不了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听不到。对，这个祖国这段要不 还是可以，你还是给大家朗诵一下的。 早已忘了这段词 是谁。 哦，是谁？后面呢？ 把我带进这间教室。 对，是谁把我带进这间教室？ 我柔软的皮。 哇，芳菲真的很努力啊！芳菲， 我记性好， 完全忘了这段词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 祖国呀， 是你呀，都是你呀。”大概就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样。嗯嗯，那个宋二二说，两人对一段戏，好像我和芳菲还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对手戏， 因为芳菲都是感情戏，我插不上话的。 没，并不是， 就是下次要求顾导给 你也演过的感情戏啊。 我有吗？ 驿站啊，你有演啊，然后 客串一下 忘词了。 对，然后那个男主角特别的不专心， 一直在想着别人，一定是对。 哎，嗯，总之呢，就是这个话剧舞台里，就是大家在排一部话剧之后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对 对不对？ 对， 川菲觉不觉得就是在话剧舞台后面就很容易交朋友， 非常容易交朋友。很多我们。大家刚见面的时候还保持着 羞涩， 哎，端庄大方内敛，然后真的在一起磨几天，开始排练，然后开始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大家一起去回家，坐车坐地铁，然后喝酒 就垮了 、整个形象就垮了、就是会， 然后就坦诚相见 、经常在一块儿换衣服呀，见过彼此素颜的样子呀。 我说是心灵， 心灵和肉体都很坦诚， 就身心灵一体嘛。 对 对, 对，都很坦诚。 就是其实我觉得演话剧的这些，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演员，或者是在剧社的这些小伙伴们，首先他们特别的释放自己， 很纯粹，而且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央企，对吧？就是方便工作的地方，可能大家就都 回来 这个。工作状态 是对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我们好像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见到就是同事在其他状态下的样子，或者比较少见到。 是。 但是话剧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就是有可能大家就是一起吃盒饭， 对， 很高兴的蹲在那儿， 人生百态是吧？ 真的， 对，就是什么都经历过吧，一起睡。 其实我是觉得，好多演话剧的人，不管他平时是非常开朗外向，或者平时是那种。很沉闷很内敛的人、其实都是那种感情非常充沛的，而且非常非常真挚，而且 就是很性情的， 很性情很纯粹的人。我特别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特别愿意跟这种人交朋友、 就 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呀。 对呀、 你会愿意听他们聊天，你会愿意跟他们聊天，然后大家演完戏或者看完剧本会一起交流，那种就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我愿意把我内心所有的感受拿出来给你看， 是 觉得 就是一种 特别美妙 的 一件事，非常无私。 好，时间来到了8:57，这个快要到九点了，每天快要到九点的时候，好多小伙伴就已经 上班了 、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整点报时，然后分享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来跟芳菲聊一聊话剧的那些事儿。 好的， gonna know of God to let them go. Cause maybe in the future they're gonna come back, they're gonna come back around. Maybe in the future they're gonna come back, they're gonna come back. Only the only way to really know is to really let go. Maybe they're gonna come back, they're gonna come back, they're gonna come back.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7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微微一笑，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那么这个时段在我们直播间里呢，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养眼的嘉宾， 仪态万方的嘉宾， 非常端庄的， 端庄大方， 羞涩的，是李芳菲，嗯，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她是一个业余的话剧演员，嗯，王菲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又回来了，我是李芳。芳菲，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上班的可以开个小差，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 嗯，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跨界还有话剧的那些事儿、嗯、 是， 嗯，刚刚上半个时段在跟芳菲就聊了很多之前演话剧对手戏的事儿，然后看到这个小伙伴说小龙这个话题，就说这个话剧这个话题你咋用上理工男的解释，说小龙插不上话了。小龙， 对，就是其实刚才芳菲在讲那个就是他这个特别奔放的这个环节的时候， 哎，我刚才有没有奔放啊，大家都说我还没有放开，证明我的确没有很奔放、 嗯、是，对，然后这个我就想起来当年这个我去话剧社这个面试的时候、嗯、这个经历的事情，就是他们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嗯、理性的人就会给自己有非常多的条框，然后就是他说其实不是踩不过去，嗯，而是说你要踩过去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对， 所以芳菲，你觉不觉得演话剧需要感性？ 非常需要呀，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 完全不理性 的人，嗯，也不至于吧，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理性的、嗯、但是我的确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是一个非常注重感受的人， 嗯， 我觉得只有感受细腻的人才能够就说去理解你要演绎的这个角色，可能这是话剧演员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特质吧。 嗯， 然后宋二二问说，芳菲央企工作挣得多还是话剧挣得多呀？这个问题一定要问一下。 嗯， 这个问题、啊、 刷刷都 不过。 其实据我了解，芳菲演话剧真的不是为了钱。 对，其实尤其像 这种业余话剧演员， 对，天赋业余的话剧演员， 天赋很业余的话剧演员。其实我觉得我来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我来赚外快， 是 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受，是让我能从我每天央企那种单位那种严肃的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真正的一个我，回到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回到我自己想变成的那个状态。 是，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一直在这么长时间吸引着我，所以我是一个就是很多东西没有长性的人，我的爱好可能很多保持个一两年就不见了， 比较三分钟热度的， 对，比较三分钟热度的，但是只有这一件事儿是让我真的一直坚持下来做了很久的 啊，这件事情就是网上一直在教育我的，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 就是能够长久的吸引你的热情， 对对对对，真的是长久的有这种让你对他有热情、有激情、有愿望的、有渴望的这么一件事儿。 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央企的这些同事知道你演话剧吗？他们的心里你还是那样的端庄。 仪态万方。 对，我还是比较端庄的吧，在他们心里有 就是还是很乖的那种。 对对，还蛮乖的，就是做该做的事儿吧，在单位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这个展现其他的面。 不，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其实 你觉得这是你生活的两个部分？ 对，我觉得生活的两个部分。当然我单位也有的人是知道我在演话剧，就是可能关系的确非常紧密的一些朋友，还有意外在大麦上看到我名字的人会来问我说那个是你吗？一般都说不是我。 哇塞，牛了。我觉得 你也在啊。 我觉得做业余话剧演员最嗨的就是看到那个票上，看到票上 有自己的名字， 对，或者是海报上自己的名字，哇，就觉得值了。 就这一天我功成名就是吗？ 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你 是 谁， 根本没有人知道， 自己开心就好嘛。对， 宋22说求芳菲推荐，他说他也要去演话剧。 好呀，没问题啊。 据我所知，现在这种北京的这种业余剧团还是挺多的， 很多，现在市场很广， 而且大家也都在招募了。招募 演员， 可以到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 我们后期可能也会请到，就芳菲刚才提到的这个顾磊导演来到我们的微笑做客。然后今年他应该也有作品要参加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然后这个顾磊导演在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树新风剧团， 叫树新风剧团。然后那个他的英文名叫 Tree New Wind。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那个 大树的树， 那个风是吧， 新旧的新，小 蜜 蜂 的风啊。 对，就是反正树新风剧团吧。然后他这个剧团就是应该是每一部新戏的时候都会重新再招募一些人进来，然后会考核大家，会吸纳这些业余的话剧爱好者。而且他的这个剧团里好像就没有专业的，他就是喜欢业余的。 对，因为他总是说一句话，他说他非常觉得这些可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演员身上会有一种很原始的情感，会保留一种非常真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是欠缺的， 所以 会有 表达上是最真实的， 所以在情感表达上其实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有补充，可能这种东西是比较珍贵的，也是比较珍惜的，比较难得的吧，可能也是。 就是没有那些条条框框和那些技术， 对 演戏的技巧， 对，没有那些技巧， 有的时候反而在舞台上是一个优势了。 是啊，是喽，但是还是要 有 提升技巧的，我觉得，对吧？ 怎么提升啊？ 学习， 多演 ，会在家里对着镜子演吗？ 会。 真的会， 会不会？偶尔吧，一般不是很敢看那个镜子，会觉得好丑，不是很想看。但是，比如有独白吧，或者什么那种，还是会对着镜子练一下的。这种， 我们刚才也聊到说这个，小龙还有我还有芳菲，其实都有过在大学就是去靠近这个校园剧社的这样的经历。 是， 而且前面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这个校园剧社其实是这个戏剧艺术或者说戏剧文化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 是，的确是。 芳菲在学校的时候就演过戏。 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话剧社的成员。其实我一开始加入话剧社的时候我没有演戏。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是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校舞蹈团的团长。我是同时加入这两个社团，但是我的重心基本上在舞蹈团那边。对，然后呢剧社这边就是 开过几次会，每次开学前大家都会有一个动员大会啊，或者是社员见面会，对对对，然后开过几次会，参会人员属于，但是跟就是长期活跃在学校的话剧舞台上的好多人都比较熟，哥们儿，大学最好的朋友都是在话剧社认识的吧，基本上都是在话剧社认识的，后来慢慢， 这个北外的话剧社应该是非常好的，杨楠老师是 杨楠老师， 杨楠老师现在也是导演了， 对对对，也是导演 了，活跃在这个蓬蒿剧场的， 对呀、 这个京城的这个话剧圈， 他就是跨界非常比较成功的吧， 对， 我们所谓 的 跨界朋友。 所以杨楠老师原来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央视的一个西语频道的 主持人吧， 也算编辑， 编辑对， 西班牙、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他是我们学校 的 西班牙语。 快乐的女孩上来就说：“芳菲女神上午好。”完全无视我俩，哎 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忍了，对吧？ 芳菲，他们对你的，他们对你的八卦都已经这个延伸到芳菲父母当过兵了。 谢谢 谢谢谢谢。 我的妈妈是军人，但是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好厉害呀！ 气质真的能看出来。我刚才也想问， 其实我很严肃端庄大方， 对，就这种仪态万方的状态。 你要把这些字纹在你的脖子上。 对，我要告诉我妈妈。 刚才还说这个，说芳菲有气质，说可以直播一下跳舞，这个跳舞应该对演话剧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 真的可以吗？ 别直播间这个设备还是蛮贵的，我还是不给大家挑了。是 吧？我们可以留一个彩蛋到今天节目结束，来让芳菲这个 freestyle 一下。 对， 吴亦凡老师，你有 freestyle 吗？ 你说小龙小鲜肉上午， 上午好，上午好， 上午好，上午好，快乐的女孩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外国语大学的剧社啊。外国语大学的剧社其实也给京城的这个话剧圈输送了非常多的这个跨界的人才。 对，因为总是在现阶段排练人员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学校的剧社去抓他们出来。 哦，真的，现在也会。 会啊，会啊。包括马上要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的那个浮士德，里面就有好多，现在七月份应该已经毕业了，就是刚刚毕业的北外 的 原来北外话剧社的成员们。 就是这是一种传帮带的。 是的，对的。 就是师哥师姐欺负师弟师妹呗， 是 强拉壮丁， 强拉壮丁。 这个小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剧社啊，他是去应聘应征、 应征， 对， 面试面试，没有入选 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清华的剧社比起北外和北大的剧社来说 更加厉害啊， 渊源会久一些。 真的， 吴问剧社是， 对 吧？吴问剧社很出名啊， 今年有新戏嘛？ 啊，非常出名的。 对， 反正这个清华剧社是蛮有渊源的。 对， 他们曾经出过这个大咖，对， 大咖呀， 大咖，出过大咖。但是，我知道清华之前是没有就是特别好的去呈现话剧的这个场地的，你们只有一个小剧场，然后后来你们也盖了一个什么百年。什么 讲堂、 我们校庆嘛，百年校庆的时候就盖了 那个 新清华学堂，然后下面就有这个演出的地方。其实当年在清华什么曹禺啊、闻一多呀，然后梁实秋啊，都演过话剧。 这个我觉得话剧人是有共性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叫马克龙。我说对了吧？不是马卡，我说对了， 对， 马克龙，不是马卡龙， 马克龙和他太太就是在剧社 认识的， 擦出的火花。 对， 然后当时我朋友圈里这些跟话剧有关的朋友， 全部我也是刷屏了， 全部转发，然后说看话剧给你爱情之类的， 对，说要加强话，就是要重视戏剧教育的这个重要性。 反正就 是一片恋爱的沃土， 对， 是吗？ 说不定以后你就成了 总 夫人， 第一夫人。对对对 对。 然后快乐的雨涵问说：“芳菲最近有什么演出吗？来说说今年参加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的两部戏吧。” 今年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两部戏呢，一个叫 浮士德 啊，对对对，一个叫浮士德，一个叫月亮的南焦点，是两部还就是蛮不同的戏。浮士德是根据原经典 的那个吗？ 对，是。出卖自己灵魂的那个故事是根据原经典然后进行了一些改编。大概主题内容是精神内核是没有变的。在这里面我会演一个非常端庄大方仪态万千的 女性角色， 我们全都知道。 在上面要打几个字？ 对对对，请给我加字。嗯，然后另外一个《月亮的南焦点》属于一个心理剧，它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张航的诗人，他的一个剧本，当时我做过剧本朗读，非常吸引我。大概讲的是一个被性侵的女孩，然后她的一个企图去心理重建、找到自我或者去报复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吧。 所以你是演这个女一号？ 对对，我是演这个女孩。哇，这个角色跟我也是非常 反差很大。 蛮大的，因为他一直是在不停的收着，可能有一部分性格是有一些相似的，但是他很多表演上他是内化的，往里走的。我记得在，对，我在读的时候，我们的编剧老师不停地跟我说，你要往内走，你要咬着牙根说这话，你不要把它放出来。所以我就哇， 咬住什么牙？ 咬住牙根在说这个话。他说你不要往外放你所有的情绪，你不要让你的仇恨、你的痛苦全部外泄出来，你是往里走的，是深深压抑了很多年的那种状态。还挺挑战的。 听起来很虐。 很虐啊， 很虐， 超虐。 而且他的经历又是这样的，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方菲，你选角色或者你挑剧本会有什么倾向性吗？喜欢一些和自己反差很大的，还是说和自己性格比较相近的？ 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看演员。所以 跟自己性格相近的，可能就是更知道怎么发挥，更得心应手一点吧。会 比较自如。 比较自如，就是比较自如。然后跟自己反差大的，就是挺 挑战 的，是一种真的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因为我可能这辈子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但是 在，所以你也完全不抗拒，比如说演一个神经质啊，演一个， 我不抗拒，我非常不抗拒，我非常愿意演。 得哪个是哪个。 真的就是这样。 方应该也反串过男的，对不对？ 不是，顾不上的时候吧。 对对对 对，刚刚认识顾磊老师的时候，让我反串去演了一个打手。 我也当过，我也干过这事。 你也干过这事？ 我还当过，我不仅当过打手，我还演过那个被打到最惨。就是那一场打架结束了之后，有一个镜头 倒地， 是有一 个 人趴在地上，然后特别惨的 爬回那个后台， 那个角色我演过，夸张吧？ 就是拖着长长的血迹， 对对对，是的， 大概是那样。 那场戏里所有的打戏都是女孩演的， 对， 真的还学了好久那个动作，好难呀， 打架很难，打架 啊，对，打架很难，是有套路的， 主要是你得和对方有 约 定好， 对，有 动作， 对， 不能乱打， 对吧？ 对对对，有五指， 如果是乱打的话，就容易误伤， 是的。 所以其实演戏有的时候不仅是耗费心力，甚至是耗费体力。 对呀。 而且我不知道方菲今年要上南锣鼓巷的戏剧节的这两部戏是大概排练了多久哈。反正我觉得话剧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是苦活，因为他要排练很多很多次，达到一个差不多90分的状态，可能或者90分以上的状态才能拿到剧场里去给大家呈现。 是的，是的， 还不像是电视剧这种，就 对对， 一条不行了 再来一 条， 而且那是非常就是当下非常及时的那种感受和状态。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更容易去掌握，或者可能更好去找到那种状态，加上镜头的配合。话剧还挺难的，因为他要不停的去模拟这个状态，去帮你找到一个最对的路线，最对的表达方式、表演方式。同时你还要在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磨合当中，到临上台前还要拿出自己最饱满的那种情绪。其实很多时候在排练的过程或者在彩排的过程中已经会被磨得差不多了， 都已经 掏空了， 耗尽。 对，就是你会用很大的力气，每一场你都会用很大的力气， 是， 但是你还要保证自己下一场上台的时候还要拿出100%甚至更多的这种精气神儿。对对对。 我听说很多的话剧演员就是比如说因为话剧会演到很晚嘛，因为9点半，然后10点，有的时候在演后台就很晚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回到家可能11点了，他们还要就是我待一会儿一个小时，对，就是需要让自己那个整个人就是收回来，或者说降下来，才能够入睡，对吗？ 是一个非常 回就能睡， 没有我 再说点就好了。 是我是演完会很兴奋，很兴奋的那种，对， 就一直在状态里， 对，会有点兴奋，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有 觉得也不是很自信，其实会下来问导演或者问其他同组演员说我今天行不行，我今天好不好，如果他们说不行或不好，觉得你哪需要调整，那自己还要想 要反思， 对，要反思我哪需要调整，然后练几遍， 有 想一想，洗洗澡就可以睡了。那个时候 啊， 总之就是脑子里都会被这个话剧这件事情来占用。 对， 时间来到了9:19，我们来给大家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三个私聊一小会儿，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我们今年的这个要参加南锣鼓巷戏剧节的方飞来聊他在业余兼职演话剧的那些事儿。 对，天赋业余的话剧演员。 刚刚快乐的雨涵说，问个题外话，说演完话剧晚上会不会吃点零食？ 会吃小龙虾呀。 这个刚跟大家见面啊，以后会常见啊，对， 以后会常见，以后会 小龙虾大爽汤，对不对？ 以后我们可以组一个小龙虾局。 哎，对，真的。 说到这个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刚才我们前面说今年的这个戏剧节是史上最长的， 对， 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据说最贵的票只要100块钱，这是最贵的。 啊， 对，最贵的票。方飞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好像只是很 enjoy 这个演戏的过程。哎，然后刚刚我们三个在私聊的时候，我说方飞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年这两部戏什么时候上，他说他不知道。 我忘了，有点 特别好的演员， 我忘 了，词都记得。对， 什么 导演说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啊？ 对，导演找我了我就去。 然后对于其他就是跟话剧就是比如说推广呀，比如说这票啊，就 不是很走心啊，好像 都不， 我以后 在意， 还是多关注呀。 说明这个话剧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方飞带来了最本质的一些快乐。 对， 让人觉得很 都会倾注很多情感和精力。 会很期待吗？ 他们期待啊，每一次都很期待，我觉得。 所以现在一年大概会演多少部？ 没有想过， 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上台。 是看自己时间吧，自己的时间呀，不要跟生活工作冲突，然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演了， 尽可能的演就演。 对啊，就是很爽啊。 对吧？ 很爽， 确实很爽。 但是排戏其实挺耗费时间的，嗯，就是你想你在这个央企里下班，然后通常是不是会下班之后就去排练？嗯嗯， 对，基本上是在下班之后到排练场去排练， 然后就排到这个 9、10点钟啊，十点多这种，嗯，排到剧场或者排练厅关门， 也还好，就跟我们正常下班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么苦吗？嗯嗯， 对，理工男，嗯，跟娱乐圈人是一个作息 的， 对， 一样的。 嗯，然后基本上排戏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没有太多娱乐的时间了。 嗯，会比较，的确是就比较占用时间，因为你下班之后的时间，包括周末的时间，可能都会在这， 嗯， 搭在这件事儿上。 嗯嗯， 但是也是放松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嘛， 演戏是放松。我在剧场里排练的时候，嗯，看过芳菲一边排戏一边健身。做 我有吗？ 对，做这个什么俄罗斯转体是吧？ 对对对对， 俄罗斯转体是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 动作， 练这个侧腹的，基本上是就这样。 对 对对对对， 对词儿吧，好像能。 对对对，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芳菲就真的是在剧场里就会很开心。 是，对， 嗯，你看大家就是一起闹啊，一起疯， 嗯， 对吧？ 嗯， 而且经常每次演完戏之后，大家就会一起喝酒吃夜宵。 嗯，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大概是也是演《人生不是情》那部戏的时候，那天好像是最后一场，然后演完了之后，因为在南锣鼓巷那边，南锣鼓巷那个附近的气氛就是， 嗯， 吃铜锅涮肉， 下雪那天吧。 对对对， 下雪那天， 对啊，那天好像是就是 那一年的第一场雪， 初雪， 初雪那天。 然后我们就是演完戏从剧场出来， 嗯， 就天上开始 飘 雪，飘 的雪花特别好， 哇，就觉得太浪漫了。然后觉得这一天就是完美。那天好像还有那个天野老爷爷 啊，对对对，蓝天野老师， 蓝天野老师、 啊， 对。然后还去，因为他跟我们这个戏里的一个女演员比较熟， 嗯， 还给我们捧场， 对。 然后去看了我们这部戏， 嗯， 我们一起合影，然后出来看到初雪，再一起去吃涮肉，嗯，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嗯， 那一晚上我真的就是回到家也好久好久没有睡着觉， 嗯， 就是 场景在重现， 对， 嗯， 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幸运呀。 嗯， 有机会有这么好的和别人这么不同的那种人生感受，我觉得真好。 嗯 嗯，是的，是的，就是话剧里的故事真的是能让你体验到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难感受到的这些刺激，或者说这些经历吧。 嗯 嗯 嗯, 嗯。 那么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9:26:09，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微笑了。 嗯， 非常非常谢谢芳菲来跟我们分享她。跨界去演话剧的一些经历，然后也欢迎大家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就是花非常少的钱，感受一下剧场的魅力， 对， 然后去现场去看一看我们的芳菲，嗯， 对， 谢谢大家，我到时候在剧场等你们哟， 在剧场等你们，也谢谢小龙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哇高科技的这个知识， 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拜拜， 拜拜， 拜 拜。 あれから数えきれない季節重ねて。出た波はもろく砕け散ってか夢のキャンバス広がっていく景色を眺めて僕は君を探してる出会いは特別な朝なんかじゃなくていつものありふれたここありふれた会話そんな風に君が笑う何気ない瞬間 何